对，做对，没有时间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放弃，不撤退，每次爱的机会，心在飞，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感，利落干脆，不会累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收获的伤，看不见。